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你。 是不是也很像你在某一时刻里想了很多，希望自己具备的某一种能量和力量？好吧，现在先让自己放松一下。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一朵 Surprise 这位朋友想点播的，他说我想送上这首《当你》，当你正在为未来奋斗，时光把你忽略的时候，想认真的用耳朵感受一下吧。为你带来的是这一首王心凌版本的，希望你同样喜欢。 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 听点简单的流行歌曲啊，听听那里面的小小的爱情，小小的美好，甚至是小小的矫情，都足以让人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吧。曾经的你，来自许巍。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滴滴滴滴的难

尽管内心是百转千回的，但是还是想狠心地对你说一句，你就不要想起我。有时候有缘无分就是这样吧，虽然在尾声的时候心里还是还有很多的留恋不舍，但怎奈感情就是两个人的事情啊。爱丽丝小胖驾到，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送出这首你点播的几乎所有人都会唱的好久不见。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有时最怕听懂了一首歌曲中人的时候，才发现曲终人散以后，原来心里还是有过一段特别美好的印记，这样就好啊。陈奕迅的最新歌曲《我们》，我想也像是这首歌的一个续篇一样。我们虽然各自天涯，好久不见，但是我们知道，有些美好，有些感动，都在记忆里放得好好的。好了，上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就先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欢迎继续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我会继续帮助你。下半时段见吧。 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

不是两三天。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对呀，不是那种只是喜欢而已的喜欢，而是超喜欢。弹掉黑板键的小妮儿，她也说超喜欢。对呀，有时候遇到一个人，你才发现之前那些人为什么只是过客。也如我们常说的，有的人遇见了就像看到了彩虹，遇见方知有。这种感觉大概就是遇到真爱的瞬间升腾的一种反应吧。下面是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今天晚上是发来私信的一位朋友特别想点播的，他说每天忙忙碌碌，常常是在加班过后回家的路上听你的节目。我总想对于我这样40岁的人来说，点歌是不是太久远了。 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加尔。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你清澈又神秘，像贝加尔湖畔。 这大概就是故乡流淌在你血液里的东西，无论在哪里你总会觉得那是你的牵挂。继续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像我这样的倔强这位听友他点播的。他说记得第一次听你节目的时候还是2008年，我们一帮追逐梦想的女孩从山东去北京学艺术，异地他乡，你的声音陪伴我们走过了最孤单最无助的时光。一转眼10年了，我们四个姐妹依然听着你的节目，这种感觉真的好亲切，仿佛也是很久很久的朋友。点一首歌纪念我们走过的日子，我们都在。 啊， 黑色肌肤给他的意义是一生奉献，肤色斗争中年月把拥有变做失去，疲倦的双眼带着期望，今天只有灿烂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可否不分肤色的界限，愿这土地里不分你我。 五一我想去大理，可装修还没买电器。 去苏宁啊，4月27日提前优惠，电器一价到底，买贵赔差价。 走，去苏宁。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晚上9:45，谢谢你们还在收音机的那一端感受着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陪伴你的电台老点歌节目爱的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我要送给一个人在外出差，感觉到不熟悉的环境，不熟悉的工作，有孤独扑面而来的站下来听风这位听友，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一些坚强，阳光雨雪。其实你走的每一段路，所遇到的所有新的风景，我想都是人生当中赐予你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往往不一样的会让我们迅速成长。好吧，送你这首歌，希望你越来越好。接下来是男左女右，我还会在北京乐广播，我们一会儿见吧。 你是物是人非礼唯一的知己，当万籁寂静，夜色微明，当暴雨过去，天色放晴，我期待和你画下这风景，勇敢做回我自己，活出意义，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勇敢向俗世说一声对不起，我就是我自己，所有画面里我最喜欢你， 离去只有我和你，回不离 想起